餐饮会议于一体，观云阁八米高奢华空间，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，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，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，北京广播大厦酒店，您婚礼的优选酒店，详情请垂询8501-5588转销售部。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。 各位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，请您准备好耳朵、眼睛和心灵。 那啥，护照、身份证、票根子、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。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，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，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、花开花谢。 每日一班，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。 旅行号1073，哪爽就去哪，旅行五件道。 离开固有的圈子，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，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。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，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。远一点的风景，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，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。旅行号1073，每天陪你在路上。 熟悉的时间，熟悉的地点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周日的午间时光当中打开收音机，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.3 北京城市广播，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。各位好，我是周准。 各位好，我是道道。 这个好朋友啊，不是经常见面哈。 对， 来过我们节目一次的这位嘉宾朋友呢，现在已经是有着深新的一个人生的体验哈。 是的，整个人都升腾了呢， 为他感到开心和雀跃哈。 对， 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行走世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掌门人， 哎 ，CEO 王泽先生，欢迎。 欢迎王泽。 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泽。 对，王泽先生呢，今天啊，我们在这个没进录播间之前，做了一个简短的交流哈。 对。 本来我以为是北欧的一个国家的分享，王泽先生在这个分享之前说，我今天把北欧各国的精彩的部分全部和盘托出，让我们真的是 太棒了， 非常的喜出望外哈。 对， 因为一说到北欧，很多的国家大家有很多自定的印象哈，就是说不一样，另类，物价比较高，而且这个自然环境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 没错。 因为我们的王泽先生，这些地方，北欧这几国，您都去过了，还是 去过很多次了？ 去过很多次，您听听，哎呀，真 很多次，很多次啊， 很多次，很多次。 那想问一下王泽先生，您第一次去北欧的那个国家是哪里？您还记得吗？ 我第一次落地的地方是北欧的第一个国家，是芬兰。 芬兰， 芬兰哦， 去洗桑拿了。有桑拿文化，对不对？芬兰 桑拿文化非常的丰富， 是吧？好爽呀！ 好爽呀！ 家家户户都有桑拿。 真好，真的吗？ 家家户户， 洗澡还是蒸的好。 我是真的爱你，真的是家家户户都有桑拿。 没错，家家户户 入户的。 入户的、 啊、 就是说在芬兰嘛，它有一个就是传统、啊、就是桑拿是它一个传统，叫桑乌纳。 桑乌纳， 桑乌纳其实就是桑拿的这么一个代名词、翻译过来就是桑拿、所以它的原始词来自于芬兰。那么芬兰这个国家呢，最早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怎么发现的这个桑拿，是他们在这个就是说过去的时候用石头垒这个房子、垒这个房子之后呢，然后到了这个冬天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屋子里边要生火。生火它那个会有那个水蒸气下来。水蒸气下来之后呢，它就滴在这个石头上，很热的石头，然后这样的冒出水蒸气。哇，然后他们在那个屋子里呢又很憋闷，无法出去，外边非常的寒冷。 是的。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，他们就在忍受，但是忍受的过程当中呢，他们发现 皮肤越来越好， 渐渐 皮肤 产生了快感， 哎，然后身体舒畅。 对， 完了之后呢就成为了一种

这个13世纪、14世纪、15世纪甚至于16世纪的这个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。 天哪， 豆豆，我们擦肩啊，咱们忍一忍啊，厚积薄发，出力点。 行行行，再忍忍吧。 俺还没感受过在湖上那个国家呢。 那你得去感受一下 那种逍遥。 是的，我觉得他那个可能更多的是厚重吧。 阳光明媚，厚重。 哎呀，那不都13世纪了，能不厚重吗？ 您刚说13、14、15、16，横跨4个世纪， 对， 就是它的街区、它的建筑保存的 阳光明媚，这点赢了。我最喜欢阳光明媚的地方。 而且你到了瑞典之后，你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抬头，你看到的天那种蓝，我给它起了名字叫水洗蓝。哎呦，我跟水洗过一样的蓝。 我的天哪，真通透。 特别通透，然后眼睛看着非常的舒服。而且天空上几乎没有一朵云彩。整个蓝天去在苍穹之下， 大镜子 一样城市， 哇！还有湖水的倒影，那是美的不平啊！ 整个天空就是一个蓝色壁纸， 对， 真的是 漂亮。 所以说呢，在斯德哥尔摩里，如果要是说，在他那儿坐他的游船， 美完了 梅拉伦湖里边，你能够看到所有的主要的景点都能看得到， 太棒了！在斯德哥尔摩一定要留足时间，我觉得 不妨说一说有什么景点。 吓 我一跳就脱。 斯德哥尔摩里边，其实说心里话，斯德哥尔摩沿着梅拉伦湖啊，有很多的美丽的景点，包括它的皇宫，包括它的皇家歌剧院，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最著名的叫做市政厅，这市政厅是诺贝尔奖晚宴举行的地方，还有就是说，它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酒店叫 Grand Hotel， 那个是在市政厅之前颁发诺贝尔奖的地方。哇， 这跟诺贝尔都有联系。 是的， 诺贝尔是瑞典的骄傲嘛？ 是的， 对吧？ 那个想想啊，就是在这个湖上去行走的话，可以看到沿途左边右边的风景，对不对？ 对的， 它就连在一起。刚你说那个酒店啊，市政厅啊，还有皇家的办公的地方也，都离得很近， 全在这个上面，全在湖的两侧。 它那个城市。不是，13、14、15、16，就王朝的链接也好，城市的更迭也好，那个当然天是瓦蓝瓦蓝漂亮，地下是湖水啊，倒映空气清新，一品不是要一品如洗，一览如洗，对不对？ 一品如洗还赢了， 一览如洗， 一览如洗，没错。 但是它那个城市建筑，比如建筑物的外立面那个颜色是土黄色、彩色、灰色， 用的什么颜色瓷砖？ 对不？它其实说心里话，它的那个城市的建筑来说呢，主要还是以古铜色 和 土 黄色、 黄的 黄色。 你想13世纪那会儿不可能有 这种颜色， 是的，是的。 而且它的建筑风格呢，从勒可可式、巴洛克式、拜占庭式 都有。 啊，勒可可都有哎，好少说勒可可。 而且它的墙非常的厚重哦，而且你进去之后，如果当然了，就是一般来说是进不了人家那个就是屋子里边的。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在那边，所以我进去过很多次。 哎呀， 扎心了， 什么呀？ 又扎心了， 又扎心了。 反正几天那个新房子封不上了， 冬暖夏凉。 别扎了，别扎了。 哎呀，透了， 透了 ， 丝丝漏心。 什么样的感觉里边？ 冬暖夏凉，而且它呢是有这么一个规定，就是说你们的外墙是绝对不可以动的，屋里你可以随便的装修，装修成什么样不管你，但是外墙绝对不可以， 是 因为外墙代表这一个城市向世人展示它的 岁月的痕迹， 对， 没错，不能去改变它。 而且在那儿还有一个叫瓦萨沉船博物馆，那个沉船博物馆呢，它是300年前在瓦萨古斯塔夫瓦萨王朝的时候，他建的一艘战船。这艘战船其实建了不止这一艘，4艘，只有这一艘没有经历战火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地沉在了梅拉伦湖跟波罗的海入海口。然后被现在的国王古斯塔夫16世，然后打捞起来，用了好几年打捞起来之后，放在那里成为了瑞典的国宝。一艘完整的战船， 帅气， 非常的漂亮。 这个气势哈，我觉得。像瑞典的精神也是很雷同的哈， 对， 我们会觉得每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气质哈。当我们从芬兰来到了瑞典之后，那个感觉又是不太一样的哈。 对，其实瑞典的自然风光也很美， 是 我觉得。 对，瑞典自然风光，如果要是说刚才说到这个斯德哥尔摩嘛，斯德哥尔摩其实很大，它分斯德哥尔摩中心区和斯德哥尔摩大区，大区里边包括了很多的这个边缘的城市，但是其中一个呢。不得不提的呢，叫做西格图纳，西格图纳 没听说过。 西格图纳， 西格图纳， 西格图纳其实也是坐落在梅拉伦湖的湖畔，只不过在它的北部，离阿兰德就是国际机场，叫阿兰德国际机场很近。 那个湖很大，是不是？ 非常大，它是瑞典第三大湖，瑞典第一大湖叫梅拉伦湖，占地面积5550平方公里。

但是它每个峡湾有每个峡湾的特色。 嗯， 你像松恩峡湾的特色是它最长最深，因为松恩峡湾呢，它这个长度呢超过200公里，深度超过1000米。1300米吧。 那如果开车的是开车去到那儿的话，是从上往下看吗？ 不是，它是几个观赏的不同的角度。 哦， 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是开小车的话，那么你可以开到它的观景平台上面。 哦， 旁边呢就是瀑布，然后从那瀑布侧面呢能看到峡湾的走向。 哇，我的妈呀！ 但是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 哦， 真正你要想去游览峡湾，还是要在峡湾里边坐游船， 行行， 感受两侧像刀切一样的这个悬崖峭壁。 真的是悬崖峭壁。 嗯，是这种感觉。 太帅了， 贼老大啊！ 那挺老大的。 对啊，因为他其实说心里话，在这个过去燕山运动跟李伦运动的这个作用下，这个地球发生了断裂，咔咔咔形成了很多的 U 型谷。 嗯， 那么这些个 U 型谷呢，海水呢向内陆道，然后呢内陆的水呢向这个大海去汇集，在这块汇集成了峡湾。 对，冲击风。 对对对， 所以那里边呢就会有淡咸的味道。 哦， 但是呢，你要说在松恩峡湾，你会看到深蓝深蓝的这个水，因为它深嘛。就是 颜色深蓝， 1300多一点，而且308最深的地方啊，平均呢都在800米左右。 我有一个很业余的问题，虽然我50-60岁了，也没去过峡湾， 是啊， 在你面前是个小学生，然后就 问， 还有口音了呢，小学生，然后我就想问一下，就是这个河水和这个冰川融合交汇之后啊。在这个峡湾里有没有生物？你有吗？ 有啊， 有很多的生物， 很多生物。它那个峡湾里边很多的生物，就是我们最著，就是说耳熟能详的，也是挪威的一个代表，三文鱼。 三文鱼，它算是半咸水鱼吗？ 三文鱼啊，其实说心里话，它是淡水跟咸水两个地方的鱼。 对呀，那个 它是在海里边生活，在淡水里边产卵。 哦，原来这样。 对，所以狗熊都会在那个这个冲击的地方， 对 啊， 动物世界嘛， 哎，呱一爪， 都吃腻了。对对。 然后尤其是这边海水还太清澈了，一眼直接望到底。 其实挪威这个国家说心里话，最早的时候它非常的贫穷，但是现在成为了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行列，是因为它有了石油。 哦， 以前它只是一个渔业国家， 有油了那就厉害了， 那不得了， 原油 那不得了， 但是它是海上石油，它是海洋石油， 海洋石油。 但是挪威呢，它的这个渔业呢非常的发达。挪威啊，它有一个 还有鱼油， 有一个城市叫贝尔根，哎，这个贝尔根呢，它是挪威的西海岸的。在丹麦统治挪威的时候，那块就是首都，就相当于我们刚才说的芬兰的两个城市一样。 哦， 然后离哪儿离统治国家近，那个地方就是首都。 哦， 所以呢，贝尔根在西海岸，离丹麦近。那么那个地方呢，就是渔业，在1911年的时候，渔业呢是它那儿的最主要的一个生存的，一个赖以生存的条件。 贝尔根 那块呢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，叫做布里根港。那布里根港呢是过去的就是说白了就是鱼市交易的场所， 贸易的场所。 它的那个楼是尖尖的， 各种各样 的颜色，红的、蓝的、黄的，各种颜色，然后拉的一排，叫布里根港，世界文化遗产， 好漂亮啊！ 而且它是一个 U 型的海港，非常的漂亮，而且那边有捕鲸船，能看到很多的捕鲸船。 是的。 所以挪威的鱼里边， 对， 最好吃的就是三文鱼。 三文鱼 为什么三文鱼很多地方？你看日本也有，什么北美也有，包括我们中国很多地方也在饲养三文鱼。但是为什么只有挪威的三文鱼 峡湾里 好吃呢？就是因为这种鲑鱼，它的肉质非常的鲜美。 对， 日本人把这个萨西米，就是这个生鱼片里边最好的三文鱼，也称之为挪威三文鱼。当你吃一次挪威三文鱼的时候，你会感受到那种四个字，那种纹路的清晰，那种鲜亮的感觉，然后蘸了这个芥末，然后搁在嘴里之后，你咀嚼的那种唇齿留香的那种浑厚感， 就 和吞咽下去那种满足感是无法形容的。 我形容一下， 你说， 没吃过啊，但是不是。我这食物之间啊，有一种神奇的化学反应。 是， 就比如说咱们老百姓市井小吃，松花蛋和啤酒，配合在一起，那个味蕾炸开的时候，也不亚于三文鱼和那个芥末嘛。 没错，发酵了， 是不是？ 哎呀，挪威的三文鱼厂商。